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第27集。 你骑我半路跑掉吗？ 半路？ 亮司好像明白了奈美江在说什么。 没有，这种事偶尔会有。 我不是害怕，本来我就不怎么想来，是被应邀来的。 奈美江才说到一半，亮司拿着筷子的手开始挥动。 不用解释了，这些不重要。 奈美江无话可说，沉默地看着亮司。亮司无视他的存在，吃起猪排饭。 我可以喝啤酒吗？ 亮司扬了一下下巴，似乎在对他说随便。奈美江坐在他的对面，打开一罐，大口喝起来。 你住在这里？ 亮司依然默默地吃着。 你没跟爸妈住一起吗？ 奈美江进一步问。 一下子生出这么多问题来了。 亮司轻笑了一声，看来无意回答。 你为什么要打那种工？为了钱？ 不然呢？ 你自己不下场？ 必要的时候会。像今天，如果大姐你没回去，就由我来陪。 你很庆幸不必和我这种大婶上床？ 少了收入，失望都来不及。 好大的口气，根本就是小孩子在玩。 你说什么？ 亮司狠狠地瞪着他。 再说一次看看。 奈美江咽了一口口水，亮司的眼里蕴藏着意想不到的狠劲儿，但是奈美江不想让亮司以为他的气势压倒了自己。 你只是当太太夫人的玩具当得很高兴而已吧，恐怕对方还没满足，自己就先忍不住了。 同源亮司喝着啤酒没有回答，但是把啤酒罐放在桌子上的一刹那，他站了起来，以野兽般的敏捷扑向了奈美江。 住手！你干什么？ 奈美江被拖到合适，一下倒在地上，他的背脊撞到榻榻米，一瞬间无法呼吸。他想挣扎起身的时候，亮司再度扑了过来，牛仔裤的拉链已经拉下。奈美将双手挡住亮司的大腿，头使劲的后仰。 怎么，你吓着了？ 奈美将闭上眼睛，呻吟般的说道： 别这样，对不起。 几秒钟之后，他的身体被推开，抬头一看，亮司正拉起拉链走向餐桌。他坐下来继续吃饭，从筷子的动作看得出他的烦躁。奈美将调整呼吸，把凌乱的头发往后拢，心跳依然极为剧烈。相邻房间的电视屏幕映入眼帘，画面上仍然呈现着 Game Over 的字样。 为什么？你应该还有很多别的工作可以做。 我只是卖我能卖的东西。 能卖的东西是吗？ 奈美将站起来，一边走一边摇头。 我不懂，我果然已经是大婶了。 正当他经过餐桌往玄关走的时候，同源叫住了他。 大姐。 奈美江正准备穿鞋的脚悬在半空，他维持着这个姿势直接回头。 有件好玩的事儿，要不要加入？ 好玩的事？ 对，卖能卖的东西。 暑假快到了，今天是七月的第二个星期二。听到名字上前领回英文考卷，只看了一眼就让有燕想闭上眼睛。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可他仍然万万没想到竟然如此凄惨。这次期末考试每一科都惨不忍睹。不必多想，原因他心知肚明，因为他完全没有准备。有燕虽然偶尔会顺手牵羊，算不上什么品学兼优的模范生，可好歹也是一个考前会抱抱佛脚的普通学生，从来没有像这一次毫无准备便应考。准确地说，他并不是没有准备， 他也曾坐在书桌前试图至少猜猜题，可是他完全定不下心，就连猜题都做不到。无论他如何想尽办法专心念书，可脑袋似乎只会提醒他那件事，不肯接收最重要的课业内容，结果就是这种下场。 得小心别让老妈看到。 有燕叹了一口气，把考卷收进书包。放学之后，有燕来到位于新斋桥新日空酒店大厅里的咖啡馆。那里明亮宽敞，透过玻璃可以望见酒店中庭。他一抵达，便看到花冈西子正坐在角落的老位置看着文库本。白色帽檐压得很低，戴着一副圆边太阳镜。 怎么了？还遮着脸？ 有燕边在他的对面坐下边问。西子还没开口，服务生就来了。 啊，我不用了。 点个东西吧，我想在这里说话。 西子急迫的语气让有燕有点纳闷。 那冰咖啡？ 西子伸手拿起了还剩三分之二的金巴利苏达，喝了一大口，然后呼地舒了口气。 学校的课上到什么时候？ 这个星期就结束了。 暑假有打工吗？ 打工？你是说一般的打工？ 有燕这么一说，西子嘴角露出一丝微笑。 是啊，这还用问吗？ 现在还没那个打算，累得半死却赚不了多少。 哦。 西子从白色手提包中拿出了一盒柔和型七星，抽出了烟，却只夹在指尖，也不点火。有燕觉得他似乎很焦虑。冰咖啡送了上来，有燕一口气喝掉一半，他觉得很渴。 西子点着烟，接连吸了几口，然后把抽了不到一厘米的烟在玻璃烟灰缸中摁熄。 出了点问题。 什么？ 西子没有立刻回答，这让有燕更加感到不安。 到底怎么了？ 他凑近桌子问道。西子看了看四周，才直视着有燕。 好像被叔叔发现了。 叔叔？ 我老公。 西子说着耸了耸肩，或许想尽力让情况看来像是一个玩笑。 被他抓住把柄了？ 他还不确定，不过也差不多了。 怎么会？ 有燕说不出话来，血液仿佛逆流，身体发烫。 对不起，都是我太不小心了，明知道绝对不能被他发现的。 他怎么发现的？ 好像是有人看到了。 看到了？ 好像是我和你在一起时被认识的朋友看到了。那个朋友多嘴告诉他，你太太跟一个很年轻的男人在一起，聊得很开心什么的。 有燕环顾四周，突然之间他开始在意起别人的目光。看到有燕这个动作，西子不禁苦笑。 可是我老公是说，他看我最近的样子早就觉得怪怪的，说我整个人的感觉都变了。他这样说也有可能，和你在一起后我也觉得自己变了很多，明明应该多加小心的，却疏忽了。 西子隔着帽子挠了挠头，又摇了摇头。 那他有没有问你什么？ 他问我那人是谁，叫我把名字招出来。 你招了？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